均每日大約九成。其中經由漁護署和蔬菜統營署各批發市場推出的內地供港蔬菜約為800公噸，整體蔬菜批發價維持穩定。昨日內地進口本港的冰鮮家禽和冰鮮豬肉整體貨量分別維持在平日全港供應量九成和八成半左右。印尼西蘇門答臘省發生的 6.2 級地震增加至少8人死亡86人受傷，其中10人重傷，幾百間房屋和建築物包括清真寺、學校和銀行在地震之中受損，部分局部倒塌。救援人員出動重型機器在瓦礫堆之中搜救失蹤者，超過6000人要撤離到當局的臨時避難所暫避。當局指他們急需帳篷、方便食品、乾淨食水和家庭用品等，呼籲提供支援。天氣方面，影響廣東沿岸的東北季候風正是逐漸緩和，正午時分本港各區氣温普遍較昨日高2至4度。預測本港天晴，下午乾燥吹微風，展望明日天晴，早上仍然清涼，隨後兩三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日間和暖，早晚亦都有一兩陣薄霧。現在氣温21度，相對濕度59%，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近空中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空中道桥底。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在白沙湾码头。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观塘道因为水管急收，观塘道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的慢线仍然是封闭，而在大围的下城门道受到爆水管影响，介乎大围新村路至到油安街的一段下城门道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搭车的时候谨记不要骚扰司机，做个精明的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财政预算案， 我会宽减100%薪俸税，上限是10,000元，建议设立住宅租金开支扣税，每个科税年度的扣除上限是100,000元。 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千禧年代； 下午5点，自由风，自由风。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财政预算案。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2点， 50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各位听众大家好，咁啊，上个礼拜呢又是好庆合合咁讲到中美嘅點解會有呢場嘅對撞嘅背景同埋嗰個必然性？咁啊，而家已經去到2月尾啦。咁啊，我相信現在香港人最關心嘅係關於我哋嘅特首選舉嘅問題。咁呢啲牽涉到香港現實政治咧，我就不便即係太多嘅講。咁啊，都是回去我們自己的那個內容。上個禮拜我們談到為什麼美國一定會壓制中國，不是因為中國有什麼做錯了，又不是中國有什麼對美國的欺騙，因為如果中國完全走美國的道路， 你只要超過佢，贏佢幾倍，你都係佢最大嘅對手。啊、等於佢對德國、法國、啊、等於佢以前同英國嘅競爭，佢同日本嘅競爭，全部都係基於國家嘅利益，係大國嘅呢個競爭嘅必然嘅出現。咁中國無論點樣去強調，我係和平崛起，我冇去侵略任何人。啊，我哋成個過程只不過係通過開放改革，通過我哋對全世界人民嘅服務，努力生產，用青人嘅血汗啊，生產出成為一個現代化嘅工業大國，到而家咧建設嘅科技大國，都係咧中國人民努力嘅結果。雖然我哋咁樣提，但係人哋唔一定咁睇。但係有一點咧，我哋讀大歷史嘅人就一定要注意。嗱，呢個注意咧，美國已經注意緊。美國嘅政治家已經在討論一個問題，嚇、啊、個問題就係美國能否繼續落去，即係美國呢個制度啊，能否繼續落去？嚇、啊，呢、這個係我攞住呢個BBC。1月25號的一份材料，哈，這個講到總結美國過去一年，究竟美國做了些什麼，能否團結美國呢？他這篇的作者的文章呢，在最後那個的提法呢，我就覺得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哈，他談到美國過去一年的跟他開張清單，他出了什麼問題，講到美國民主的困境，嚇，講到咧美國現在成個國家處於呢個咁嘅混亂嘅政治暴力狀態，嚇，講到美國同世界秩序嘅關係，嚇，講到咧呢個即係美國現在嘅處境，結論就係對於呢個國家是否能夠長久存在，這仍然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嗱，咁樣嚟結束一篇喺《紐約時報》喺 BBC 嘅呢個咁嘅嘅講話咧，我就覺得呢個係一個值得我哋注意嘅問題，因為佢只係255年嘅時間，中國咧已經係5000年嘅時間，我哋已經喺過去咁多嘅時間裏邊經歷咗好多次3、4、8年嘅強盛又低潮，3、4、8年嘅強盛又低潮。嗱，呢種一個國家幾百年嘅完整嘅強盛，跟住低潮咧，西方有羅馬做經驗，咁啊，其他嘅呢、這個亞洲嘅國家都有呢種經驗，因為正如我哋中國人講，富不過三代。當嗰個國家嗰、那個家庭嗰啲人民嚇、啊、富到咁上下咧，就根本係唔想做嘢，唔想努力，唔想奮鬥，咁三代之後就開始走下坡啦。咁呢個咧，亦都係人性嘅規律。一個國家同樣如此。我哋睇下而家歐洲嘅美國、英美嘅所有嘅福利政策，你睇下究竟係鼓勵人民去努力做嘢啊，抑或鼓勵人民盡量唔做嘢咧？咁於是佢哋又需要難民嚟補充佢嘅勞動力，但難民又形成佢哋嘅問題。咁於是佢哋處於一個困境啦。自己本國嘅年青人又唔肯努力工作，又唔肯努力去咧發展自己嘅國家，冇呢種嘅意志。佢哋講個人嘅自由啊、民主啊、個人嘅人權啊，係絕對高於一切，一句都唔講集體利益，一句都唔講國家嘅發展。啊，咁於是咧，佢好多嘢要靠過去靠殖民地，後來要靠難民。而家殖民地冇啦，難民又話有問題啦，咁啊剩翻嚟，咁啊你自己上班做嘢啦，啊又唔肯喎。嚇，咁啊變咗係一個躺平咗嘅青年嘅一代，咁你諗下，咁樣樣嘅制度點樣話佢能夠繼續繁榮富強落去咧？唔係話選下就會解決噶，唔係話你嗰個票去投一投咁就會解決噶，裏邊有好多好基本性嘅矛盾係冇解決到嘅，咁所以咧，美國嘅有識之士已經喺處講，我哋如果咁落去，我哋仲會係咪永久存在？嗱，咁當然呢個係一個美國嘅呢個制度嘅先進性嘅一面嘅睇法，因為佢哋可以討論佢哋能否永久存在，嚇、啊。 咁啊，呢個係一個美式嘅一個開放討論嘅一個一個樣本嚇。咁、啊、但係總言之，就係面臨一個問題，呢種制度仲捱得幾耐？嗱、啊，255年。過去咁多年，美國打仗係佔大部分時間，平均每個總統都打一兩次戰爭，每一年咧都係戰爭，咁先維持住美國戰爭呢部機器嘅推動同埋佢嘅軍事科學技術嘅發展。好啦，到現在繼續落去嘅市場係乜嘢呢？你嘅生產力而家美國要投4500億去做好佢嘅生產力，要咧唔好俾中國完全超越曬。咁、美國軍事工業當然佢哋已經一路都係全世界第一㗎啦。佢嘅世界嘅軍事工業出口呢係佔世界30%-40%嘅。最強係佢。所有嘅武器基本上佢生產。所以作為一個做生意嘅人嚟講呢，佢需要嘅就係市場。佢嘅市場就係戰爭。而最大嘅美國工業就係軍事軍火工業。咁你話啦，係咪美國最需要戰爭呢？有人亦都話美國所有嘢都破破爛爛啦，咁美國係最需要戰爭嚟破壞，然之後咧重新建設。嗱，中國唔想嘛，中國而家仲起咗咁多新嘢，佢點想戰爭呢？所以中國冇任何嘅目的動機要同美國打仗嘅。所以中國整個國策咧，就最好唔好同美國打仗，唔好跟美國要求打仗嘅節奏嚟做嘢，最好咧係和和氣氣，大家一齊做好啲嘢向前行。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俾更加有需要嘅人，保护我哋嘅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嘅人士，检疫期间唔可以外出，要监测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同遵守家居检疫指引。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19寻求支援。只要我哋每人都出一分力，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星期六下午2点，叶国华主持《50年后》。 在中美的这个对撞的博弈里面，全世界人都看到主攻方是美国。可以讲话每日他都要找中国一个议题来讲，去跟哪个地方谈什么都是中国问题。中国已经是他这个美国的一个陀螺中心啦，乜嘢都围住中国嚟转，呢个系美国现在咧已经失去咗自己国家嘅方向。如果佢有自己国家方向，佢何需要成日围绕住中国嚟讲咧？佢建设国家佢都要围绕住中国嚟讲，搞好基建又围绕住中国嚟讲，乜嘢都系因为中国。佢唔能够提出一个让美国人民共同奋斗嘅目标。嗱，呢個咧就係佢哋嘅問題所在，係佢哋最致命嘅短板。過去200多年佢哋上升嘅時候，佢有好多好嘅願望去刺激美國人民、美國新嘅一代為美國而奮鬥。嚇，而家咧你去點樣號召美國人為美國而戰呢？嚇，好似香港有啲人話為美國而戰，就係因為佢個民主制度。但如果你個民主制度啊，攞到啲靚嘢俾人睇，就梗係個個都可以為你而戰啦。但你攞唔到靚嘢啊嘛，你出唔到好嘢俾人睇嘛。無論你嘅經濟、你嘅社會、你嘅族群嘅和諧、你嘅法治，冚唪唥都出於混亂狀態啊嘛。嚇，所以呢個問題係美國而家需要集中精力去處理自己嘅內政問題，去處理自己嘅國家嘅團結和諧問題。拜登總統上任嘅時候講明佢嘅目標就係要重新團結美國。咁而家啲美國嘅評論就話：你做咗呢件嘢未呢？嚇，你喺宣誓就職嘅時候講過要倡導團結，咁而家能否做到呢？咁嚇，能唔能夠使到憤怒同埋分裂嘅美國恢復到從前咁萬眾一心呢？萬眾一心都要講個心向邊度啫喎。如果萬眾一心只係爭選票，邊個黨贏，邊個民主黨贏，共和黨贏，而冇人去討論， 美國的鐵路怎樣建設，沒有人去討論 美國的醫療問題怎樣解決，美國的藥物問題怎樣解決，即是人民生活利益的事不是萬眾一心去解決，而只是這個拿張選票的選的時候就說找到個黨執政的人出來，一選完之後大家又去街頭示威，又去呢這個很多的瞓街的情況出現啊，很多的問題啊，咁嗱呢啲呢我絕對唔係講話中國自己冇問題，中國自己都喺發展當中存在好多問題，呢啲問題好多短板都係要解決。咁啊，好彩中國有一個好嘅老師，呢、這個老師叫做美國。美國無論在社會科學、在工程技術、科學技術度，都釘住中國，每釘一個目標，中國就知道自己呢個係短板，要改正佢。啊、所以无论是他当中国的工业技术科技，亦或是当中国的社会建设的民主制度。所以中国很清楚，哦是哦，美国强调自己西方式的美式民主。于是中国现在呢又总结自己的全过程民主。我要总结我们中国式的民主。我们的中国式民主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让人民得到好处，让人民得到有满足感。嗱，让中国更繁荣、更富强、更强大，这个是中国人民的梦想。美国人民本来有这个梦想，让美国强大、更高、更美。但是现在整整下就不是这样了。好多時候他們搞錯了，應該集中內政問題，他轉移以壓抑他的最大對手中國作為自己施政的目標。如果這樣的時候，他的人力資源、他的技術資源、他的全國人民的 attention 的資源都去了對付中國，而不是去了解決自己每一個機場、每一個道路、每一条冧咗嘅桥，每一个塞到全部垃圾嘅嗰啲铁路，起多啲新嘅工程，做多啲解好医疗问题、医院问题，做好自己国家建设，吓呢个先系佢哋需要解决。但要解决呢个问题，就要克服美国参众两院嘅咁嘅做法，两党嘅管治，而又受大企业、军事企业掌握嘅呢种咁嘅弊端，点去解决？佢哋需要进行政制、工业、科学技术、教育技术嘅开放改革。中国邓小平带动全国开放改革，向美国、向世界各地學習，向英國五百年前的烏托邦學習，向美國搞得好好的學習。如果你們細心看看中國最近這十年，我可以很詳細地跟大家說，這十年你看到習近平當政十八大之後，他們的團隊、他們的工作方式，我看到很多美國的管治的痕跡在處。在這個中國一本他的策略的書裏面，就講到這個他們的歷史使命和行動價值。其中有一點呢，他提到，他說世界各國包括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先進經營管理、政府管治模式的管理方法和科學技術，顯著提升了這個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水平，就是因為我們向他們學習。你看到呢，向美國、向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學習，是中國寫在他們黨的基本國策裏面。如果美國的民主黨、共和黨他們能夠向中國學習，亦都寫在自己的綱領裏面，向全世界做得好的、進步的、快的國家學習，那中國咦舉國之力來做好一件事，咦將社會主義和這個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將社會主義的事由國家來承擔，當市場經濟的事由中微小企業來承擔，讓人民能夠有更多的豐富的生活，讓更多人可以入市場，更多人成為這個富裕起來的人。其實在中國過去這80年到現在 的最近的四十年，再到現在最近的四十年，再到這個最近的這十年，其實有很多經驗教訓是值得世界各國去研究、觀察和學習。但是因為這一點，就是美國所恐懼，他們恐懼美式的自由、民主、人權失去了吸引力了，而中國的制度有吸引力了。他本來說中國就叫做威權制度，現在中國不是，我們不是威權制度，是我們中國式基於中外古今世界的經驗的混合式全過程的民主制度。我哋嘅民主制度係以人民能否得益作為衡量標準，而唔係以嗰票係邊個黨攞到去。嗱呢啲咧，而家中國政府已經不但止同你競爭，硬件方面嘅優勢，已經開始喺軟件方面，亦都開始同美國各自闡述自己嘅存在。呢次奧林匹克嘅運動會，我相信就係一次向全世界宣示中國嘅存在，中國對世界建設嘅理念嘅一種申述。美國係非常之懼怕呢樣嘢，認為咧佢從此會逐步逐步失去對世界嘅引導權啦。嗱，各位作為一個人民，邊個國家引導有乜所謂啊？你等我哋富起嚟，等我哋生活安定，度度都安全，全世界有咩藥有咩疾病嘅時候，大家一齊嚟搞掂佢，向住一個人類美好嘅共融嘅社會進展，我理得你係點樣樣啊？邊個要引導啊？如果係美國提出嚟，咪好咯，咪又跟美國咯。但係美國而家唔係提呢啲嘢嘛，佢提嘅自由、民主、人權，整整下已經絕對化到咧。當一個青年人覺得自己嘅權力、自己嘅權高於所有所有嘅嘢，我一個一日只係工作幾個鐘頭嘅啫，實行躺平主義嘅時候，咁樣樣嘅人權，咁樣樣嘅自由，我哋需要調整㗎啦嘛，要調整到大家參與建設先得㗎。好啦，你話唔緊要，唔勞力唔緊要，有科技術，喂，有科技術，你都要參與科技先得㗎。喂，仲有科技再發展落去，就係叻人管曬。其他人就冚唪唥俾 AI 管理住噶咯，你睇呢次冬奥会，连送餐咩嘢全部都系咧机械人去送啦。嗱，睇住呢个环境到嚟噶啦，将会代替人或者对人嘅管理已经嚟紧噶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踏入第三日，俄军逼近首都基辅市中心，和乌克兰军方激战。目击者说，市中心听到巨大爆炸声，政府大楼附近亦都传出枪声。当局早前警告居民要留在避难所，远离窗户和阳台。乌克兰军方说，俄罗斯从黑海发射巡航导弹，多个城市遭到空袭。军方较早前说，在基辅成功打击俄军车队，摧毁坦克和军车，并击落两架俄军运输机。总统泽连斯基再发布相信在办公室外拍摄的片段，强调不会放低武器。华盛顿邮报引述官员报道，华府有意协助泽连斯基离开，但被拒绝，并引述泽连斯基说，需要反坦克弹药，不是坐顺风车。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本港去年2月26日开展新冠疫苗接种计划，预计还有几日就能够达到第一针九成接种的重要指标。聂德权在社交专页说，去年8月5日本港第一针达五成接种率，至今个月6日才达到八成。经过一年的推动和全球的接种经验，相信大部分市民都明白疫苗接种的安全性和重要性。而近日公布多宗重症和死亡数字，都反映了过去强调的实情。他说，截至前日，包括儿童在内的死亡病例至少有200宗。根据流行病学分析，未完成接种疫苗人士的死亡率是完成接种人士的7倍。强烈建议未接种疫苗市民尽快接种疫苗。政府将三座公屋用作隔离设施，前日将皇后山村第一座黄日楼交给保安局，至于第七座黄晴楼和丽景村行景楼亦都预计在日内交收。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在网址说，改装的最大挑战是社区隔离设施必须配备指挥部、医疗站、保安和清洁运作区和工作室，要将皇后山村地下大约12000平方尺、行景楼大约3600平方尺的公用地方改装。房署将整个落实设计的过程压缩至三日。陈范提到，3000几个隔离单位的基本配备，包括床架、床褥、被铺和接椅等多种家庭和清洁用品，总共超过100000件。为了尽量减低对现有住户的影响，房署尽量减少占用公共空间和车道，同时理顺货运的时序编排，给物资有序运送到各座大楼地下，细分上落大楼的人流安排和电梯管制。预算案提出立法禁止业主对指定行业的欠租商户采取法律行动，为期三个月，最多可以再延长三个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受影响的小业主并非政策对象，当局计划透过百分百担保贷款计划，通过银行垫资最多三个月租金给小业主，不超过10万，亦都不收取利息，还款期长。他又说，会透过金管局发通告给银行，如果有业主出现偿还贷款困难，银行要予以支持。有长者业主致电电台节目说，每月扣8000几元的租金过活，没有领取生果金。陈茂波回应说，当局提出的是短期措施和非常手段，若果业主收不到租，可以先动用租客缴付的2至3个月按金。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吹微风。展望明日天晴，朝早仍然清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和暖，早晚亦都有一两阵薄雾。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天水围的天瑞路去天湖路方向，近骏宏轩慢线有意外，交通暂时未有挤塞，咁但系经过的朋友都请你小心。就是天水围的天瑞路去天湖路方向咧，近住骏宏轩有交通意外，慢线受阻。 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接近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空中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嘅车龙排到空中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近白沙湾码头。渡轮的消息方面提提大家，由于船舶紧急维修的关系，呼吁小轮来往屯门至到大澳的部分班次有调整的。由屯门开出的普通船会在下午3点30分开出，而大澳开出的普通船就会是下午的5点钟。其他班次请留意帆船公司的网页。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加分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杜文慧，估唔到除咗开心谜题表现出色之外咧，连猜灯谜都咁叻，真系欣赏你用。 桂林，你过奖啦！你平时估谜题嗰种挥洒自如嘅风度，更加值得大家欣赏啦！我哋咁落力，其实都系为咗一样嘢啫。 咩啊？ 就系想大家开心啦！ 耶！ 咁大家记得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 黄桂林、 杜文慧、 林超荣、 陈淑兰、 彪爷、 刘莲。 开心日报同大家齐心抗疫。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五十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在过去的十年，我作为一个中国国策的这个執行过程里面的一个有涉猎的人民，因为很多的国策都影响我们少少一个机构在国内的生意的发展，无论是我们的教育的、我们的酒店的、我们的科学技术发展的，都是受影响的。所以可以说在最初很多国策出现的时候，我和所有的人民一样，都是咦，究竟什么事呢？都很害怕会不会重新出现1957年的公私合营社会主义的公私合营的问题呢？会不会有很多的对这个中微小企业的压抑的事情出现呢？作为一个市场经济的参与者，是不是能够在中国这个大环境里面继续生存和发展下去呢？都是曾经有这些顾虑。后来细心看中国政府中共的文件，我特别看到有一句在十九届六中全会里面讲到，他说对于参与开放型的市场经济的参与者，要给予健康的引导和教育。咁我睇到呢一句就覺得，咦，即係話佢唔係想對我哋有啲乜嘢嘅壓抑。好啦，咁我又跟住再睇，直到睇到最近啊，螞蟻金服嘅處理、恒大嘅處理，我覺得喂唔係趕盡殺絕喎，係作好多嘅調整之後，該係咧。这个照顾到全国人民利益的就要照顾人民的利益，该是照顾到资本家的利益，即是我他们不叫资本家啦，叫做市场经济的那些持份者啦的利益，那就要照顾。所以特别当我见到好像有些大老板好自由地在瑞士啊、在西班牙啊、在美国仲 post 佢啲嘢出嚟，我而家喺美国啊，我而家喺边度啊，咁啊，咁我觉得咦，即话佢哋冇事喎，咁嗱，咁呢个就话俾我听咧，中国而家嘅执政党系好成熟咁处理各种各样嘅国策嘅落实，而唔系好似几十年前咁比较粗率咁去做嘢，因为嗰阵时经验不足，而家有充分嘅经验，所以我哋见到咧， 既要維護廣大人民的利益，好像呢關於呢個金融壟斷的問題，大家都拍手贊成；既要維護人民的居住的呢個利益，嚇、啊、讓三孩的嗰啲青年人能夠住得起屋，所以很多的建呢個房屋政策的落實，大家都是很歡迎。嗱、啊、所以我覺得自己在國內，我哋嘅同事係對於國家好多嘅國策嘅落實咧，係有一個感覺到刺激，然之後了解、回應、執行，然之後覺得哦，對我哋有幫助嘅一個過程、啊、包括好似我哋嘅嗰啲教育事業都係嚇，佢、啊、要處理嘅係影響三孩政策嘅大規模嘅外國入嚟嘅所謂補習學校嗰種嘅投資，而造成我哋家長嘅大負擔咁嘅做法。嗱，咁呢啲咧，凡係熟悉國內教育嘅人都知道點解對最近雙減政策國內嘅做法，而我哋教育界係非常之歡迎嘅。當然國家亦都有政策相應跟上嚟。譬如話咧，三點半要落班落放學啦，但係三點半到五點半呢段時間，要教師要去履行咧各種輔導同埋咧各種嘅課外嘅呢個活動。咁呢啲課外活動咧，政府都係俾錢嘅，都係計翻時薪俾啲老師嘅。嗱，咁呢啲咧都係咧有政策嘅追隨，而唔係咧即係呢個單純一個死命令咁落。哦、我亦都好注意農村，我都同喺呢度同好多聽眾講過，我係選咗山東省煙台市嘅幾條村咧，作為我一個香港人觀察嘅對象。哦、咁已經足足觀察咗呢啲已經成咧七八年嘅時間噶啦。喺呢個觀察嘅過程裏邊，我係深深地感覺到，的確係一種新時代嘅下鄉嘅政策。新時代的青年下鄉，他們其實就是一種即係大學畢業生的一種出路。嚇，佢呢種出路同佢將來的升學、讀呢個 master degree 係有關。到他去考公務員有關。你落鄉做嘢嘅呢兩年，是當你去呢個一啲大嘅公司裏面實習。嚇，咁啊取得咧你呢個嘅成果。咁如果你下鄉之後呢幾年覺得願意喺嗰度繼續做落去，你就轉變成嗰個村裏面嘅一個公司嘅持份者啊，村裏面好多資源咧就成為呢間公司嘅資產，咁佢就開始經營呢間公司，就將嗰啲產品咧可以賣到全國同埋全世界，因為佢哋係年青人，佢哋識得運用互聯網。你叫啲老農民點識得運用互聯網呢？你要到佢哋識運用互聯網，可能幾十年後佢哋已經唔喺度，你點啊？要到佢哋嘅仔孫嗰代，咁就要幾十年後。但係而家你青年下咗鄉咧，佢哋即刻就將互聯網嘅嘢帶咗落去鄉村裏邊。啊，好啦，咁你要青年下鄉咧，要佢哋嘅生活能夠過得去，要佢哋嘅呢個嘅利益能夠得到保障。咁佢話除咗薪金保證之外，就要係咩咧？交通、醫療、教育種種嘅服務，讓佢哋覺得，咦，喺鄉下係可以生活喎，仲好喎，空氣又好喎，又可以咧，鄉下變成自己嘅創業嘅一個嘅來源喎。所以好多青年喺鄉下咧，就係成為地方鄉下公司嘅嗰啲經營者同埋經理，並且咧，佢哋起得好靚嘅屋之外。哦、當然有些地方就是大量的集體移民、集體脫貧，但有些鄉下就是就地被青年經營起它、啊、於是就出現一個在前幾年我在處觀察，但我不是覺得能究竟做不做得到要看的那句話，就是讓生活在鄉村是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不是因為我窮。嗱，呢一個咧，當時係一個政策嘅提出，即係話咧，讓年青人到鄉下工作生活，唔係因為佢窮，唔係因為一個政治運動要佢落去，而係佢選擇咗喺鄉村做嘢，喺鄉村生活，喺鄉村嘅呢個發展有佢嘅空間。嗱，咁呢一個咧，經過咗呢七八年嘅觀察之後咧，睇到咧呢種情況係一路出現。你想下，如果冇一個十五萬人以上的城市 就要有高鐵附近聯網的話，交通不方便，怎會這麼多青年人肯去窮鄉僻壤的地方工作呢？ 國劇週末影院呈獻跨過鴨綠江，講述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的故事。 当麦克阿瑟被记者逼问是不是要准备撤出战场的时候，他竟然回答要扩大战争范围，炸毁鸭绿江大桥。究竟这句说话会不会令战争升级呢？ 国剧周末影院跨过鸭绿江，逢星期六日早上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当然，所有这个中国国策的推行，最重要的一条国策就是要搞好自己的党的队伍，要建设一个清廉的反贪腐的这个执政党和他的政府。这一点就要依靠制度的建设和法律的建設。所以習主席在過去的十年，我覺得我自己觀察，他是集中精神做好制度的建設和法律的建設。所以我在想，如果我是習近平，你估我認為先集中解決台灣問題，成為一個英雄式的領袖，抑或先做好整個國家的法律制度、人事制度，讓我們的政府能夠透明地轉移，才是他的目標呢？好，一看中央的文件，你就會看到他的八點的關於民主制度的進述的時候，第一條就是讓我們的領導班子能夠在法律底下透明地轉動，人人都看到怎樣產生這個政府這一批人。那我就覺得呢，即是在過去的十年，的確看到習主席是全力是做好良政善治，建立制度，建立法治。咁呢啲咧，我睇睇下，我就發現有個痕跡。呢個痕跡就係佢講到要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嘅規律同埋管理規律嘅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同科學技術，要用呢啲嘢。哦，咁我諗起習主席係去過哈佛做過短期培訓班嘅人。習主席的女兒亦都喺美國哈佛讀書的人，佢嘅團隊裏邊肯定有好多哈佛或者耶魯啊、哥倫比亞呢啲咁嘅名大學嘅畢業生。好啦，即係話大批美國過去成長好先進嘅管理經驗咧，其實都凝聚咗去中國嘅管理層。所以你而家見到中國管理層裏邊有好多用中國説話嚟講嘅，其實就係、是西方嘅管理嘅一種即係科學嘅態度嘅，譬如好似喺世界嚟講，有一種叫做目標管理法，即係要達到咧呢個管理目標 KPI 呢啲嘢，而家喺中國全部係執行呢一類咁樣嘅管理方法。譬如好似話咧，好多關於呢、這個時間個 timeline 嘅決定，譬如好似話個案嘅管理。哈佛大學最成就的就是它有數以這個千套的成功的管理案例的總結，所以他們學管理呢，就是將各種各樣的案例來學習。而我們看到呢，中國政府最近很多事，無論是反貪腐也好、脫貧也好，全部是有很多很特別的這個西方式的管理的嗰個內涵在裏面，但是佢唔用西式的講法，佢用中式的講法。譬如好似我哋喺外邊管理學裏面嚟講，嗰啲案例管理、目標管理、時間管理、路線圖管理，好多管理要落實到具體的人。所以你會睇到脫貧嗰度咧，所有嘅各條村脫貧嘅工作落實到嗰條村裏面嘅具體嘅人。 嚇，並且佢有一份 file 擺喺中央政府嘅檔案室，係隨時可以睇到邊個省、邊條村、邊個人做緊邊件事，佢承諾咗啲乜嘢，而家要追。咁所以咧係可以上邊嘅巡視組咧攞幾個 file 出嚟落去核實。核實佢究竟有冇做到，所以最近國內嘅呢個提拔幹部嘅所謂四提必核嘅政策咧，亦都我自己深深體會到係進行緊四提必核。咩叫四提必核呢？佢就話，逢係要提升一個人，要即刻要從頭核實佢全國嘅經歷。逢係佢呢個人提出咗向政府嘅一種意見。書面嘅署名嘅意見，即刻要核實佢所講嘅嘢。逢係有人書面署名對佢進行指控，即刻要核實。另外，當一個人已經咧即係要去上級咁樣提升啦，呢、這個提升過程呢一批人一定要係搞清楚佢嘅青年嘅背景，佢要盡量避免佢話。嘅做法就係咩咧？一提升就腐敗。佢話呢啲一提升就腐敗啊，叫做大病提升嘅幹部咧，係要盡量要注意。所以喺提升幹部嘅時候，先進行反覆嘅調查。而嗰個調查仲唔係一個部門嘅調查，係各個唔同嘅紀檢部門。包括反貪局、紀檢會、本單位嘅呢個巡視組，好多嘅調查，確證呢個人冇政治上、道德上、生活上各種嘅病，佢先可以提。嗱，呢一啲咧都係咧喺習近平佢哋喺西方學習吸收嚟嘅好多嘅經驗，所以我就覺得喺最近中共嘅好多文件裏面。是非常強調向人家先進的學習，所以你會看到整個中美博弈過程裏面，中國政府是很少主動點美國的名字罵美國的，甚至王毅他們講到的時候都是某些國家是半句都沒有點名來罵美國的，就不同毛澤東時代真的句句都美帝國主義，但而家咧喺中國咧係冇呢種咁嘅睇法，基本上你睇到中國係保持住能夠同美國、英國所有世界先進國家轉彎合作、融和共同發展嘅機會同可能性，更加唔好講佢唔想同佢哋打仗，用佢哋嘅戰略講法就係保持戰略嘅定力，唔好按美國嘅鐘擺。嚟做事，喺台灣問題上就更加要注意，唔好按美國嘅鐘擺，因為對台問題咧，只有用一種我哋中國式嘅呢個解決嘅方法，畫咗紅線之後，希望造成一個形勢，逐步走向統一，就係呢次嘅和平鴿嘅一個小表現，一個姐姐出嚟走嚟拖翻個妹妹仔入翻個隊伍裏面，一個也不能少。呢一種温馨嘅政策咧，係將會係中國處理對台問題咧軟中帶硬、硬中有軟嘅一種做法，但更重要唔會按美國嘅節奏。以台灣做火藥庫引爆了而造成中國的這個向前發展的自己的障礙，因為中國是需要保持一個和平發展的環境才是自己最大的利益，所以你看中國的執政黨最近去年一年的所有政策都非常強調我們要和平，和平發展的環境才是對中國人民最好的環境，不是戰爭的環境。請大家注意，這些不會是一時的隨便說，而是一種國策。而這個國策，習主席不斷都說，要有自己的定力。所以這次的奧林匹克的運動會的過程，我覺得我自己一路觀察的時候，一路充分看到中國的定力。在過去的這10年，我想中國政府是交出了一張 絕好嘅成績表，所以咧嗰間嘅民意調查公司先會得出22个国家十年嚟中國係連續世界最受人民歡迎嘅政府呢一個嘅分數。嘅分數就係呢個總分係91分，以100分做基礎，總分係91分，美國得40几分，受人民歡迎，美國得40几分，咁咪啱嘅，睇佢調查著啲咩美國嘅黨員，美國嘅邊啲人，咁可能佢就大概就一半一半，即係對美國政府，但係中國政府嘅人民咧。是咁高比例支持自己嘅國家，因為佢交出咗一種好亮麗嘅成績表，無論佢嘅交通、佢嘅高鐵、佢嘅里數、佢嘅速度、佢嘅密度、佢嘅可靠性、佢嘅服務嘅舒適性，都係全球第一。佢嘅中國標準同埋中國形象，亦都係全球第一。15万人以上嘅小城市都有高鐵網回到，呢、這個亦都係。全球罕見，亦都形成咗年青人肯落鄉下嘅原因，因為已經好方便啦，飛機網、高速公路網、高鐵網好快到去，所以佢哋願意去過農村嘅新式嘅生活。呢、這個口號講就簡單，要做到讓農村生活成為青年人嘅選擇，這個要有大套嘅。物质配套先有呢个结果嘅。 时间嚟到晏昼嘅2:56，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观塘秀茂坪村秀二楼同埋秀华楼将军澳安宁花园第5座嘅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嘅出口离开啦。 就你一个人没有笑，是我们装傻，还是你真的有很多普通人没有的困扰？我才懒得给你解药，反正你爱来这一套，为爱情折腰，难道不是你一直以来戒不掉的癖好？你在想谁，想到睡不着，你应该觉得骄傲，很多人想失恋也没有目标，只是想睡个好觉。别炫耀，别说你还好，没什么不好，你就怨日子枯燥，没什么烦恼，恐怕就想到什么生存意义，想到没完没了。你给我听好，想哭就要笑，其实你知道烦恼会解决烦恼，新的刚来到，旧的就忘掉，渺小的控诉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情调。还会有人让你睡不着，还能为某人燃烧，我亲爱的，这样浪漫的煎熬，不是想要就能要。别炫耀，别说你还好，没什么不好，你就怨日子枯燥，哦，没什么烦恼，恐怕就想到什么生存意义，想到没完没了。你给我听好，想哭就要笑，其实你知道烦恼会解决烦恼，新的刚来到，那旧的就忘掉，渺小的控诉只是证明生活并不无聊。 什么不好，你就越日子枯燥。我没什么烦恼，恐怕就想到什么生存，你想到没完没了。你给我听好，想哭就要笑，其实你知道。